感觉到孤单。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，如此简单。在聆听的时候忘了一切遥远。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，不再平凡。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。 想了一遍，写

想你我枉花光心机，爱镜逐镜花那美丽，怕幸运会转眼已逝，为贪着喜恶怒着迷，责备我太贪功短视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疚人太执信弱势，为悲欢哀怨到着迷。舍不得璀璨俗世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，找不到色相代替。参一生参不到这条难题，跟风吻雨装落的披尘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千秋不能防，天门陪雪漫漫，共谁同航？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晚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。凭这两眼与白臂弯，千秋不能防，天门陪雪漫漫，共谁同航？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晚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说，我就不问。